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习惯用冷静去把心看透， 忘掉每段故事结局，只靠你的手。绝对相信有道理，离开了之后，谁留命运世里自有解救。期望有日决定胜负，交最结果怎会有？衡量每份责任制度化，凭你共我未够，想改写一切际遇，掩盖了内疚，其实已全面没有路走。下意识驱使我去，每日自作自受，白与黑的世界冷极，争到最后，创造了也破坏了，最终失去自由。惩罚已受够，落魄的四周，只有个终点理由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看得懂，我从来不敢选假日的时候逛百货。 哔哔哔哔。 想放手的还在心里拉扯，记忆像坐火车轰然回到离别那一刻，没有心如刀割，不再依依不舍，只有沉默相隔，有种说不出来的快乐。都懂了，但是也不爱了，都有了，却已不愿再付出了，都散了，还留恋什么呢？笑了哭了怨了爱了，我想应该可以了。从前你是怎么了？过去想到会变得没什么，曾经我是你的，以为你是我的，爱得那么深刻，留下来的不够我写情歌。都懂了，但是也不爱了，都有了，这一不愿再付出了，都散了，还留了 九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说我要求的太多，

长处陪伴你，每次相聚容易，分手却不容易。我的心百般纠缠不得已，为何来匆匆，为何去匆匆，一次又一次我问自己，愿不愿意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

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当我被囚禁在黑暗的地方，